中寂寞莫名，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醉动听，体醉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早上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哎，大家早上好，我是曾。 今天是2021年12月31号星期五，本年度的最后一天， 是 也是最后一个早晨。感谢大家这么早就来我们这儿报道哈。 嗯， 家里人真的哈，特别感谢您这一年的支持。 是的， 今天来的最早的是乡野小老头，还有 Kimi 在期待新的一个年度的大奖赛哈 ，F1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巴林站的揭幕战还有80天。其实每天他也只是来打个卡，没有更多的和大家的互动哈。但是我知道，其实不发言的是很多人，你们都在默默的听着哈。 嗯，是的，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出来了，2021年的最后一次雄鸡唱晓了。 是，谁能想到呢？我是跟子昂来完成今年的最后一期雄鸡唱晓的。这人生当中有很多想不到哈，也有很多美好的事情等着我们。 是的， 那这一年过去了，不知道您的2021年是怎样的呢？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一起来互动。这是我们今天的其中的一个话题哈。就像和平使者说的那样，今天是2021年最后一天，希望我们高高兴兴的度过。当然还有昨天晚上 CBA 首钢那场比赛，惜败给广厦3分，他给分析了有很多原因啊，1、2、3、4、5，有5个原因。总之呢，给说了一句，说认真总结，提高进攻效率，打得霸气一些。一会儿呢，再把这五个啊，他总结出来的原因和大家分享。 是的，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是昨天首钢险些逆转广厦这场比赛啊，到底哪些方面还需要改进啊？说说您的看法。然后我们的第二个话题，那自然和年终有关啊，毕竟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了，新年马上就要到来了，所以说告别2021，世界体育都给您留下了哪些美好的记忆？ 两个话题，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都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 嗯， 我们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是的，首先呢，我们会关注首钢不敌广厦啊，险些上演27分逆转的好戏，广东也终于终止了连败。嗯，同时呢，北京冬奥市场开发、物流、注册领域工作正有条不紊的推进。同时，李磊告别战高光表现啊，赛后也是一度哽咽，说没能夺得中超冠军。在今天的年终盘点当中呢，中国足球的关键词是艰难。体坛热搜榜啊，关注到总局为中国足球下纹身禁令。在网球方面，惊爆德约医疗豁免申请遭澳网拒绝，拒接疫苗或无缘墨尔本。英超方面是 C 罗传射，麦克托米奈进球，曼联3-1主场告捷。 嗯，今天话题是昨天首钢就差一点就逆转了，差3分哈，输给了广厦。我跟王毅上节目的时候呢，和大家猜了比分，大伙儿猜的特别多。我慢慢看哈，把昨天中奖的朋友挑出来，您别着急啊。还有呢，就是说说这场比赛有哪方面需要改进，告别2021年，也给您说说也跟我们大家互动一下，您的2021年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感动也好，难过也好，遗憾也好，期待也好，都是啊，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来一起交流的。那提醒大家，大声喊新年好，9小时广播跨年融媒特别直播，今天下午4点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10个广播频率，学习强国、北京发布、听听 FM、 北京时间等平台同步音视频直播。这一次的跨年直播创新形式，以声音剧、流动直播、诵读晚会、记者现场报道等形式和丰富的内容，打开唯美的声音盒子。主持人呢将会化身美好声音发现者，来讲述难忘的声音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和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并且分享幸运红包语。那也就是说呢，从4点钟开始，我们北京体育广播也会和其他的频率一起来为大家直播这9小时的广播跨年融媒特别直播活动。 那您习惯的晚上的金戈铁马包括体坛夜话呢，时间就被占用了，所以我们将在明天也是新的一年当中来给大家带来新的一年的金戈铁马和体坛夜话。 是的， 四点之前的节目还是正常进行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拥抱 源于收获的欣喜，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拥抱 为了未来的期盼。 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9小时广播跨年融媒特别直播，今天下午4点正式启动， 给新年 一个拥抱。 朱豪在场上就像一名鼓手一样，掌控着攻守两端的节奏，他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能力在关键的时候帮助球队解决问题。 豪哥回来了，还有吉普森回来了，那我年龄比较轻，我能做很多的一些脏活累活，我更多的是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能让球队取得胜利，然后能让我们整个球队能打得更流畅， 慢慢学怎么配合。他们很有天分，比我想象的高和壮，那我们就看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比上一个会更好一些，他们的加入给我们提升很大，创造更多的机会，打起来更加流畅一些。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一起关注2021-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 CBA 的这场比赛。刚才和评使者不是分析了几点原因吗？他看了比赛之后是这么说的：第一点是慢热，前两节挖坑太深；第二是节奏没有掌握好，总是跟着对方跑；第三是进攻效率太低，身体看起来有点紧；第四是舒豪的状态太差了，表现失常；第五就是裁判在关键时刻吹偏哨。总之呢，认真总结哈，这是和平使者总结出来的。那8338也在关注哈，说这个裁判的问题，包括于老都在问说，现在还有没有裁判报告啊？是有的哈。啊，那昨天这场比赛我们最终是输了3分哈，在第三节和第四节慢慢追回来，还真是有逆转的机会，只是有好几次机会咱们没把握住哈。91-94输给了广厦队3分。这样呢就结束了2连胜。 是的， 这场比赛的数据，舒豪呢只有2分、5个篮板、5个助攻，但是在最后扳回来的这个过程当中，舒豪并没有太多参与哈。吉布森参与了，但是吉布森最后关键的3分球也是只是打在了框上哈，没有这个绝平。如果要是打平的话，咱还有机会打加时，就像昨天大家期待的那样。昨天大家在早上说咱们肯定打加时，还说打4个加时的，都对这场比赛充满了期待哈。那赛后亚尼斯也对本场比赛做了总结。 Having a start like this, we pay the price for it. 我觉得今天我们比赛为开局付出了代价。如果我提出来把这一个事实提出来，难道我可能听起来像是在找借口？但是呢，像你说的，事实就是事实。我们昨天上午才第一次就是进入这个球馆。在比赛中，我们也肯定会想尽办法、竭尽全力去扳回比分，去求胜。在今天的比赛中，我们使用这个3个后卫的这个阵容以后呢，对对手这个外线也施加了更多的压力，同时让我们的进攻也是在进攻端打得也更加的流畅。当我们在比赛中一直处于一种追分阶段的时候呢，那肯定在随着这个时间的减少，我们肯定对这个在比赛中肯定是心里会变得有些着急。但是我们在最后其实追上比分了，但是就像你说的，也我们是在最后阶段有2个回合其实可以找到更好的这种进攻选择，但是我们没有能够很好的利用这个2个回合的机会。在比赛的这种关键点的时候呢，是需要我们有一种强大的内心、强大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找到最好的机会去为球队取得得分。 很多朋友都看了这场比赛哈，也做了自己的分析。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大伙儿哈， 包林磊说了，首钢就输在准备活动的时间太短，为了看录像竟然压缩准备活动的时间。长春那么冷，这个做法不聪明。你看队员们时不时的搓手哈、 嗯、 感觉好像场内挺冷的似的。 所以说 也不一定哈。所以说什么， 就是第一节的慢热有可能确实啊，一定程度上跟热身没有完全热开有关系、 嗯、 也有可能啊。但是其实哎，这个职业球员我觉得还是调整能力应该是足够的。 刚才你说到两个非常关键的字，职业球员，而不是平时我们打球的这种感觉。 嗯 嗯，二十七分你想翻盘太难了，这是小佑他老爸说的，小秀他老爸说的，能翻盘是故事，翻不了也是事故。首钢挖的坑太大了，再有十几分钟估计能填上，可惜了。您是说再打十几分钟得打俩加时以上是吗？那确实是。 嗯， 前面我看的时候，因为我不是从头开始看的，我看的时候咱们才四十多分，然后后半场哈、啊、看的跟我们同事两个人着急呀、啊。 嗯， 林巴格说了，首钢慢热挖坑，北控的失误要是解决了，起码前八的球队当中有两支北京的球队哈、啊。但是这第二阶段呢才刚刚开始，遇到广厦也是我们真正的一场考验哈。 是，没关系，我觉得这场比赛因为至少前面已经两连胜了嘛、 嗯、 这场比赛失败一场呢至少也是给这支就是说来了两个外援的，有了书豪有了吉布森的首钢可以说降降温啊，然后让在这个新的一年吧，就是元旦过了以后能够继续的出发。四加十这种我觉得就算了吧，这可是21年最后一场首钢比赛了、 嗯、 得着使劲薅。 其实到最后真的是有机会扳回来的、 嗯、 就是命中率稍微差一点哈。刘湘篮球评论人说了，上半场确实挖坑挖得太深了，即使追上比分呢，因为咱体能不行了，体能也透支了，这个时候确实有问题， 最终首钢还是输了啊。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比赛的过程，特别是第一节啊，上半场的这两节都是这样，就是挖坑啊，这坑挖特别大。挖坑的主要原因就是开场啊，对方把你的进攻套路摸得很透，限制你的外援，限制你的外援的这种，甚至限制你外援的传球啊。那么你的双塔起不了作用，那投手们也找不到感觉。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坑就越来越大，反而对方打快攻、打反击啊，打得非常坚决。这也是广厦队的一个特点。那么首钢好在呢，就是得分呢是一节比一节好啊，到第三节得了个32分，把这个分差啊逐渐的缩小，到第四节甚至抹平了分差，这确实挺不容易。但是你这坑挖大了呀，即便你填平了比分，把这坑填平了，但还是会消耗很大啊。那么所以最后我们看到，在这个最关键的这个篮板球的争夺上啊，在朱彦希没有顶住这个对方的这个琼斯的这个篮板球，造成了最后不得不犯规让对方罚篮啊，最后3分惜败。 看到吴梦生刚好猜到了这个比分，说首钢胜广厦3分猜对了，结果这个胜负关系不对哈、啊、我这慢慢看着哈、啊、给大家把昨天猜比分猜对的朋友，获奖的朋友挑出来。那至于王毅昨天说的这个我们升级版的大奖，看来是够呛了哈，我慢慢找，您别着急啊，我看得细一点，别给大家看漏了。那子昂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首钢队的数据哈。 嗯，首钢队方硕得到了11分4个助攻的数据，吉布森呢是24分9篮板7助攻，朱彦希12分2个篮板，雷蒙5分3篮板，李慕豪16分6篮板，范子明8分3篮板，刘晓宇5分3篮板4助攻，林书豪2分5篮板5助攻，翟小川8分3助攻。 嗯， 广厦队这边得分最高的两个人，胡金秋和孙明辉啊，都是21分，胡金秋还有19个篮板，大号两双哈。孙明辉是21分3助攻，赵延浩18分6助攻，贾罗德8分9篮板4助攻，朱俊龙11分2篮板，赵家人是4分3篮板，冯鑫是5分3助攻。这也是怎么说呢，对面其实打的也是有好有坏啊。我们确实有过机会，但是我看啊，就是很多球员都说啊，这个球就怪林书豪啊，啊就怪亚尼斯啊，或者就怪小川啊，啊就怪李慕豪啊，还 怪不了一个人。 对，就是你整支球队输了球。 嗯， 尤其是我觉得篮球比赛啊， 嗯， 足球比赛确实，比如说0-0的时候，突然谁后卫突然就是说短路了，然后失误了被绝杀了，可能就怪一个人。啊，这还是说的能勉强能说得通，那其实也不完全说得通。但篮球比赛咱用不着啊，就是说全场前面挖那么大坑，后面一起往回填，这个就 这种剧情呢，就不是怪一个球员的事儿了。 嗯， 不是说哪个球没打好导致最后差了三分，而是前面很多球没打好，或者说很多球打得不够好啊，导致最后差三分。所以说，咱千万也别说啊，首钢输球就赖谁，没关系，大家输了一起扛。 嗯。也可以一起来聊聊这场比赛啊！刚才大伙儿都分析呢，有说林木豪的说，林木豪罚球能多进几个，咱最后就能赢，啊，一般罚球都得是二中一是吧？那是扔一半儿啊。你发现了，今年回来之后，吉布森罚球真是准啊，就百发百中。王林磊说，我猜的是首钢91，广厦88，反过来了，真是没想到。对，有的时候擦比分就往往是你想不到哈。啊，也有朋友说。谁能预料书豪在隔了这么几个月或者是一年多的时间回来之后，这身体状况这么快就能找回来啊？ 嗯， 啊，也有朋友说到小川，说小川啊，真是运气差点。也有说这小川现在在篮下的这个统治力是不行了，上篮有点差呀。 嗯，灰太牛郎说，坚持让书豪和小川上也是在找状态啊， 嗯， 目的是着眼于后面的比赛。 嗯， 啊，说填坑的事儿，闲人北三说填平了也不辞，是宣的。 唯有战斗也说专业填坑，书豪这状态还得赶紧找回来呀。然后也有朋友还骑着乌龟说了，干嘛不用小辉试试啊，广厦三少一个都没防住昨天。嗯，大伙儿都在聊着哈。也有朋友奥斯卡说了，最后这一分钟哈，乔丹琼斯的积极性给他一个，给他点100个赞都不过分呢，突然一下就好像活了似的哈。 嗯， 而且罚球也罚得特别准，关键时刻一点都没有手抖。 是， 嗯，风一般的潇洒，这名字我不太常见，欢迎您常来聊体育。说确实就是坑挖得太大了。 嗯，唯有战斗说，首钢昨天队员一直在往手上哈气啊，现场是不是特别冷啊？我看广厦队上上半场这个替补席后面小太阳一直开着，咱这边好像没开呀。 可是赵军是上海的朋友说了，那首钢还在北方呢，你还适应不了长春，那浙江，那这些南方的球队，广东这种南方球队能不能适应？ 那可不是， 你看人家说的对不对？ 人家有小太阳。 啊，老兵新传说，咱就输在第一节，这坑啊忒大了也，一路追着打呀，感觉特别累哈。 嗯 嗯，啊，大伙儿的分析哈，那也欢迎您继续来说啊，除了说首钢和广厦这场比赛之外呢，也要说一说其他的一些场次，包括今年2021年马上就过去了，这是最后一个清晨，有我和子昂陪伴大家，也请您回顾一下您的2021年。 是的， 开心也好，幸福也好，或者是有遗憾也好，悲伤也好， 嗯， 都可以在咱们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分享哈。 是的，天马上就要亮了哈，让我们共同来迎接2021年最后一天吧。 嗯，好，来说说其他的一些比赛，广东队。更南边的球队116-99大胜了吉林之后，也是止住了此前的两连败颓势。 嗯， 面对吉林队哈，凭借着易建联的25分、16个篮板的大号两双，以及全队三军运命的表现，17分的优势战胜了吉林队，避免了三连败。本场比赛胡明轩和任俊飞贡献27分和23分的表现。那我们也请刘潇哈点评了阿联的表现，他认为阿联的高光表现还有胡明轩的状态也是带着广东队整体状态回暖。 昨天晚上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吉林队和广东队啊，经过四节的较量，广东队最终啊以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比分战胜了吉林队。但是整个的过程看，特别是前三节啊，就是吉林队打得非常的凶啊，一个是坐镇主场啊，在他们自己的主场的场地上手感爆棚啊，这个姜伟泽的三分，包括这个李安啊的中远投啊，中投中程的这种策应啊，包括进攻，本土球员发挥非常好啊。但是他们的这个最大的问题呢是琼斯的这个状态啊，感觉很自从第二阶段开始上场之后就没有达到真正的比赛的状态，每一场呢感觉是都没有办法真正去起到帮助球队的作用，而且数据越来越差啊，而且看上去似乎情绪上好像也不是特别好。当然在归队制的时候呢，也是在自媒体上、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些牢骚，那么看得出来心理状态不是特别稳定。我觉得这个也是他现在体现在赛场上的很明显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吉林队呢应该回去跟琼斯好好商量商量，这个聊一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掉啊，不然的话这球这么打下去的话，有用不用外援可能 都是个问题，而且说用外援的效果还不一定有这个本土球员纯全华班好一些。当然广东这边的这场赢球呢也是说很振奋士气，因为他们之前连输了两场啊，这场球易建联啊这个表现非常的神勇，而且就是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光啊，25分16个篮板，正负值来到26啊，正26，这非常难，而且他的三分球命中率非常高啊，包括篮下的进攻防守篮板球盖帽，这都非常的就感觉像又回到年轻时的易建联一样啊。那么当然这场球胡明轩的这种回暖也是赢球的关键人物啊，在没有赵睿的情况下，只有他跟徐杰两个人轮换啊，能够既保证球队的运转又能自己得分啊，这个是这场球胡明轩感觉是很到位的，包括任骏飞的回归啊，周鹏他们都是胜利的保证。那么这场球呢可能让广东队稍微缓一缓，因为他们在元旦这一天要面对辽宁队啊，那不知道到时候赵睿能不能回得来。现在这个广东队呢跟辽宁队的比赛将是就是新年大战的真正的焦点之战啊。那么这场球呢这个赢在广东队还是说自己的手感状态包括韧劲也好，虽然一度开始也是落后，但是一直咬着啊，咬到第三节第四节，最后比分翻过来并且大比分的领先啊。那么吉林队呢终究还是实力上差一点，虽然说一直有这个每个赛季都能赢一次广东的这种传统啊或者这种记录，但是这个赛季确实是到了这场球上看，吉林队确实想赢广东确实很难啊，主要是还是琼斯的问题。 刚才沸腾工体来报道了哈，8:28，今天首钢输广厦3分，嘿，猜的还真准，他还截了屏，就怕我没看见哈。行，我看见了，我刚才大致看了一下，确实前面好像没有朋友猜得这么准的，有说输2分的，有说输5分的，就算是比较接近的了，就您说的还是最准的也是最早的，到目前为止是哈。一会儿我再仔细的看一遍，如果确实是您的话呢，您现在准备把您的一定要把姓名写上，就像之前有两个朋友姓名没写电话没写，我去后台真的是非常难找，因为大家的这个信息都是保密的，我简直就是崩溃了，后来通过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周折才找到了其中一个朋友的这个电话哈。另外一个朋友挺好的，他每天都听节目还给我们来反馈了，所以沸腾工体一定要把姓名和电话，你知道快递这两样是非常重要的哈，姓名电话还有您的地址写给我哈。 是的 啊，一会儿我再去核对，如果没有再比您早猜得对的那就是您了，您的奖品不是升级版的，是首钢的口罩2盒哈，那我在下了节目之后尽快的给您递出去哈。还有升级版的吗？一会儿我再看看啊，看有哪位朋友猜对了这个最终的比分。升级版的意思是说连这个最终几比几都猜的是准准的、 哎、这太难了， 这太难了，确实太难了，你要说猜足球比分还可以猜篮球太难了哈。 是的， 看大伙儿的这个讨论哈。 除了这个小太阳以外哈，很多球迷都比较细心，就是在连续的找着这个一些场地因素吧啊。风雨北京说，为什么首钢队员脚下一直打滑，广厦没有这个现象呢？地板有水有冰还是鞋不对啊？两队这一点区别很大。那有水有冰肯定都有水有冰，所以说肯定不是场地的问题。任我行说，上半场咱跟着人家的节奏乱跑啊，自己手又凉，第一节才9分，上半场才30分，这坑挖得忒大了。 这朋友也说，舒豪和小川状态不在呀，李慕豪确实是进步了，这输赢啊其实都是情理之中，因为实力也是在伯仲之间的，谁要把握住了机会谁进了，因为咱们这个战术打赢了，那这3分就来了是吧。 是， 首钢应该有信心取得更好的成绩，的确我们从来都没有失去信心，记得这句话是谁说的哈。那除了昨天这场比赛，我们来看其他的一些对决哈。广东队赢了之后呢，来看辽宁128-109战胜的福建，昨天天津是124-103战胜了同曦，山东队112-105击败了青岛。刚才也有朋友说到这个裁判报告哈，上一轮28号结束的深圳和广厦的这一场比赛呢，昨天也是出了裁判报告。 是的，这场比赛最后2分钟内啊，裁判做出2次判罚，其中1次为错判。第四节比赛还有1分39秒是深圳队布克突破上篮，广厦队10号朱俊龙起跳封盖与其发生了身体接触，但此接触并未构成 亲人犯规，裁判员错误的宣判了客队10号朱俊龙亲人犯规。此时双方为100平啊，深圳因此获得2次罚球机会，最后布克2罚一中。这场比赛激战到最后一刻，最终依靠顾全的压哨篮下啊，打进深圳队能够绝杀比赛，全场结束，也就是差一分，深圳106-105逆转广厦。 嗯，要是昨天被咱们再逆转了，广厦是太懊恼了。 嗯。 那今天的比赛我们要看北控了，晚上的8点钟，北控对四川，这场比赛又能看到老马，又也能看到哈斯哈。来看看这场比赛的前瞻，由刘潇给大家来说两句。 每日精彩早知道，今日看点。 那么今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也是2021年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北控呢将面对四川。哈达迪回归之后，四川队好像从整个的状态上，包括精神面貌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也确实看到老将不容易，在场上啊，能上一场好像几乎没怎么休息。那么这场呢，这个比赛中可能大家比较关注就是哈斯啊，能不能够顶住哈达迪。其实呢，我个人觉得哈斯跟哈达迪是不一样的啊。第一，哈达迪现在已经不是靠身体去在内线强攻的这样一个年纪了，他更多的是在外线的一个上线的一个策应啊，有的时候是有一些中远距离投篮。那篮下呢，就如果是个对方这个中锋相对身材单薄一点或者矮一点啊，他会打一打。那么特别强壮的话，他很少去打，那偶尔能打那么一两个。以哈斯的这种身体状况来讲啊，身高体重单防啊这个哈达迪在篮下肯定是没问题。但关键是你能不能去限制哈达迪的这种串联作用，这种策应球，因为他的这种策应球在对北控对四川是非常的有用的，而且是可以说他像一个轴一样的存在。如果你把他这个东西控制住了，那么四川队的运转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当然，北控队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兰兹伯格已经注册了，这场球应该可以打，但是呢，毕竟也是很长时间没打比赛了，状态怎么样谁也不知道。啊，也没有跟队几乎没怎么合练过，我们刚刚来到赛区，如果上场的话，我觉得大家首先别表现好不好啊，都不要觉得他这个会就通过这一场球去评判他，因为毕竟是这个赛季的第一次出场比赛，所以说北控呢相对来说握有两个外援啊，同时各个位置上相看上去啊这个兵强马壮比四川队要好一些。机会赢球的机会还是很大，那么就要看现场的一些人员的调配和临场的状态。当然，这里面怎样去控制哈达迪的这种攻击方面的策应球和他自己的进攻，是要马布里去研究一下的。哈斯单防内线肯定没问题，但是，移动速度上讲，其实俩人都不快，但是哈达迪呢更油一些，或者说经验更丰富一些，会是一场比较精彩的或者比较激烈的比赛。 08哥说哈达迪还打呢，可不是吗？咱们的老熟人哈 ，CBA 的老熟人。 对， 双塔没有自主进攻能力，所以前两节问题是出在外线，外线投不进呢，没有突破，内线也就没有空间了。舒豪这作用还不如田宇翔呢，田宇翔还能吐两下呢。这是高静哈来分析的。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今天晚上是北控，那昨天是咱们三分不敌广厦。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近年来，首都文明办持续深入推进蔚蓝北京专项行动，大力倡导三绿色一志愿环保理念，引导市民群众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积极投身首都生态文明建设，涌现出一批热心环保公益事业、自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环保公益组织和个人。2020年，经各区推荐、专家评审，100个优秀环保公益组织、200名绿色生活好市民新鲜出炉。我们从中选出52个典型事迹进行公益广播，与您分享他们从事绿色公益的心路历程。欢迎收听。今天为您介绍的是优秀环保公益组织小喇叭文明宣传志愿服务队。 石景山区小喇叭文明宣传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18年，发起人张金春是一名部队机关转业军人，现有志愿者460人，专业志愿服务骨干100人，通过示范教、带头做、主动倾、文明劝等方法开展社会公益活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攻坚阶段，服务队动员50余名专业志愿者参加20多个社区的防控执勤，缓解社区工作压力。服务队定期在街道和街心花园等地方捡拾白色垃圾和烟头，打扫地面卫生，常年在莲石湖公园清理烟头、废旧塑料瓶、湖里漂浮物等杂物，每周坚持在八角大桥路口开展礼让斑马线宣传引导，广泛动员志愿者主动参与各个社区环境保护和垃圾分类工作。为带动更多的人参与环保，服务队还制作了科学垃圾分类微视频，利用多种网络平台进行广泛宣传。服务队的志愿者有专业作家、评论员、朗诵者、记者和摄影师，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公益宣传活动，积极参与重大活动服务保障、文明城区创建、常态化疫情防控和迎冬奥宣传等，成为区内有影响、接地气的文明宣传小喇叭。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拥抱， 拥抱 因为时代的荣光，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这一年， 这一年， 这 我们 拥抱长空， 拥抱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9小时广播跨年融媒特别直播，今天下午4点正式启动， 给新年 给新年 一个拥抱， 一个拥抱。 我是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我准备赛大跳台、昆明障碍还有优槽3个项目。 到达了云顶的山顶，哇，太阳已经出来了，太美了，云海日出。 离冬奥会越来越近了，感受到冰雪氛围越来越浓厚了，更有动力。 请场馆设施等领域配合做好发电车进入场馆的工作。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防输入、控制疫情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上冰上雪的中小学生达到84万。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撰文称，北京冬奥会也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从2015年7月31日申办成功到2022年2月4日开幕式指日可待，北京冬奥会已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北京将书写历史，成为第一座双奥之城。北京冬奥会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世界越爱越精彩。 7点34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唱响。今天是12月31号星期五，这一个年度的最后一个早晨，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 没错， 刚才我说到两个话题哈，2021年您这一年是怎么过的呀？ 嗯， 无论是幸福快乐或者是悲伤遗憾等等，都可以在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来分享。还有就是昨天首钢啊3-3不敌广厦队，刚才是沸腾工体猜对了这比分哈，我还没有看到谁比他猜得更早猜对的。 是， 行吧，我看到您的地址了，也看到您的名字和电话。节目下了之后，我尽快给您递出去您的奖品哈。 是， 超级奖品，一会儿我再看看是不是真有人猜对了。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两个话题哈。同时呢，要更多的关注冬奥会的内容哈。 没错。 嗯， 一起来看一看。 说说谷爱凌。 是的，谷爱凌继续出战世界杯卡尔加里站啊！在宣布退出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世界杯卡尔加里站分站赛仅10个小时之后，谷爱凌选择重新参赛。根据国际雪联官方发布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卡尔加里站名单，谷爱凌的名字位列其中。 嗯， 真不容易啊！谷爱凌最近也有很多的谷爱凌的一些宣传片或者说记录短片发布哈，在记得当时在北京和练那个。 那应该是坡面障碍， 嗯， 然后坡面障碍技巧，然后双板那个自由式那个啊，在滑那个杠子的时候，整个人从杠子摔下去，然后脑袋磕地上了， 哎， 磕脑震荡了。然后 所以说他这个项目吧、 嗯、 他玩的这仨项目我都有点担心这孩子、 啊、那手上骨折了嘛，对吧， 就是呢， 对，手一直骨折着呢，一直有伤哈、 嗯、 我记得那个纪录片特别有意思，因为确实我也有，我可能没有经历，我朋友有类似的经历啊、 嗯、 就是说在卡日之后呢，整个人栽倒在地上，脑袋先着地， 嗯、 就会短暂的脑震荡失忆， 是不是脸先着地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脑壳，就是脑门，或者说侧脑或者后脑嘛、 嗯， 尤其侧脑后脑先着地、 嗯， 就会短暂的失忆，真的是脑震荡那种短时间失忆。就是我朋友栽在地上之后呢，就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嗯， 啊，就 瞬间失忆了， 对，问我在哪儿，然后缓了大概三四分钟，才慢慢缓过来。脑袋真的是有这样的保护机制的，谷爱凌也特别可爱，然后就是又让人心疼又可爱，就是摔了以后躺地上一直没起来， 嗯、 然后他妈妈过去以后，正好那个摄像师也过去， 嗯、 然后谷爱凌哭着说：“哦，我为什么在中国？我在哪儿？ 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 啊”是的， 所以说这三个项目其实还是有相当的危险性的。 嗯、 虽然是在热身当中，我们也是特别期待在北京冬奥会上能够有好的表现，但是前提是我这个心理哈、啊，前提是这孩子千万别受伤了哈。 嗯 这是谷爱凌的情况。那同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备战。昨天北京冬奥组委在首钢园办公区召开了市场开发和物流以及注册领域筹办最新情况的新闻发布会，各项工作目前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来听本台记者徐真为您做介绍。 北京冬奥会市场开发从2017年2月份正式启动以来，广泛吸引社会资金和社会力量参与，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筹集必要的资金、物资、技术和服务保障。截至目前，已签约45家赞助企业，达到预期工作目标。特许经营计划是市场开发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21年底，先后开发了16个类别5000余款特许产品，在19个省份开设190余家特许商品零售店，在280余对高铁列车上设置覆盖31个省份的特许商品销售渠道。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朴学东介绍， 这个是一整套的冬奥倒计时徽章，叫北京中轴线，是从倒计时1000天开始发行，沿着中轴线的南点，就是永定门，逐渐往北走，一直走到开幕式，一直走到鸟巢，也体现出来了冬奥特许商品当中啊，我们对于展现奥林匹克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呈现主办城市文化、也带动公众参与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北京冬奥组委物流部负责冬奥会采购、物流和资产管理工作，通过科学规划统筹管理，将绿色办奥理念落在实处，努力用简约诠释精彩。北京冬奥组委物流部部长李艳玲表示， 我们从组委会成立到现在呢，完成了大概500个项目的采购工作，目前呢采购工作即将收尾，在采购工作中呢，始终坚持依法合规，坚持绿色可持续、节约资源和资金这样一个原则。物资配置工作方面看呢，我们首先呢也是坚持的是节俭这样一个原则。我们的体育家具呢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这个赞誉。在这个整个物流工作中呢，在减少物流量、节约资金的同时呢，实现减少排放。在物流运行方面呢，我们还认真坚守安全底线。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大背景下呢，通过在场馆配置无接触的智能配送柜和无接触的配送设备等方式呢，在场馆内尽量实现无接触的物流配送服务。 北京冬奥会赛会注册工作也在有序推进。北京冬奥组委注册中心主任陈杰介绍， 三赛区制服和注册中心已于12月初正式运行，开始制发身份注册卡，做好大家庭客户注册服务，做好工作人员的注册服务，完成了注册和质证系统搭建，推进身份注册卡设计制作发放，严格落实赛会防疫政策。 同时还关注，对于冬奥会雪上项目来说，降雪、气温、风速、能见度等气象要素对运动人员人身安全和 赛程安排、比赛公平性都有着直接影响。那2014年至今，延庆赛区已完成冬奥气象综合监测系统的布设，实现了百米级、分钟级精准气象监测和预测，为冬奥气象保障服务做好准备。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李天一的报道。 洪亮，你看一下最新的实况。 在冬奥延庆气象服务分中心，石少英密切关注着冬奥现场气象服务系统。 那个雪超场馆打个电话，看看能见度变化。 相比夏季奥运会，冬奥会对气象条件要求更高。北京冬奥是历史上首次在大陆性季风气候条件下举办的冬奥会。延庆赛区明显的山地气候特征，为赛时气象探测、预报、服务都增加了难度。冬奥北京气象中心延庆区气象服务组副组长石少英介绍， 冬奥会这个时间呢，正好是一个冬季风的时间，盛行偏北风，二月份干冷，冬残奥会的时候会出现气温的一个波动，可能会出现山顶下雪，山脚可能下雨，探测设备面对低温大风，设备损坏的程度呢就会加大，巡检应急维修难度就会增加。 从2014年至今，延庆赛区已完成冬奥气象综合监测系统的布设，并组建了一支气象保障队伍。冬奥北京气象中心延庆区气象服务组副组长张曼介绍， 延庆区气象服务组是分了四个团队，现场预报服务团队、外围气象服务团队、城市运行服务团队、接待和联络服务团队。2021年我们通过相约北京的系列测试赛，对设备的性能、适用性、保障能力进行了一个全面综合的检验。 其中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核心赛区，沿赛道共布设了多套多要素自动气象监测设备。北京市气象探测中心综合保障科保障首席常晨介绍， 有风向、风速、温度、湿度、气压、辐射、能见度、降水现象，采用双路供电，太阳能供电，然后也有交流电供电。赛道的出发区、中间拐弯的地方、结束终点区都有分布我们自动气象站，每周都会进行一次维护，保证它能正常运行，保证它的数据是准确的。 因高山滑雪、雪车等竞速项目最高时速超过140公里，预判气象条件能有效辅助赛事安排。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预报员陶一维介绍， 比如说我们报了明天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降雪过程，场馆的运行团队根据我们情况提前去撒融雪剂，或者是有大风的，保证他们有时间去加固设施。 目前冬奥核心赛区已实现空间百米级、时间分钟级精准气象预测。石少英表示， 运动员从山顶滑到结束区，它的用时也就是一分多钟，如果我们的天气信息还是十分钟一个间隔，或者说一小时一个间隔，那么对于他来说就没什么用。天气信息提供给赛事方呢，要达到一分钟一个数据，在空间上隔点的距离呢达到100米甚至是以下的高精分辨率，可以了解从山顶到山脚风的一个变化。 中国雪橇国家集训队的领队王忠林昨天表示，中国队目前已经实现了在北京冬奥会全项目参赛的目标，1月12号将会回国进行最后的冲刺杯战，期待在家门口创造好的成绩。那目前雪橇队呢已经参加了5站世界杯，按照实时的积分来看，获得了男女单人和双人项目的奥运席位，也获得了团体接力的参赛资格。我们完成了全项目参赛的目标，真是不容易啊。接下来还有2站世界杯的比赛，期待能够有更多的积分，争取获得更多的奥运参赛席位。 是的， 之前呢5站世界杯当中呢，咱们是不断的实现零的突破，其中11月份还是10月底开启的相约北京的2021-2022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的正赛当中，范铎耀成为了我国第一位参加雪橇世界杯正赛的男子运动员，最终收获了第32名的成绩。 嗯，这是中国雪橇队啊。同时呢，正在国外备战冬奥的中国钢架雪车国家集训队也接受了记者的连线采访。队长耿文强表示，此前获得世界杯冠军之后，自信心有很大提升。虽然这个项目在中国起步晚，但是他无惧外国前辈选手，相信会在北京冬奥会上取得更大突破。在今年11月底举行的钢架雪车世界杯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站比赛中，耿文强斩获男子单人比赛冠军，这是中国第一个钢架雪车世界杯冠军。谈及北京冬奥会延庆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耿文强表示，赛道4号弯和360度回转弯、回旋弯是难点，但是已经找到很好的处理技巧。在家门口比赛，无疑压力倍增，但他认为良性压力可以激发更好的竞技状态。 昨天由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主办，北京国资公司所属北奥集团承办的北京冬奥会体育展示第5期全流程全要素演练结束。这一天呢，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体育展示团队誓师大会也举行，这标志着北京冬奥体育展示团队已经做好了赛时的准备。

所以争冠组这边呢应该是波澜不惊。那当然这两天我们比较关注的就是李磊挥泪告别国安的这个事儿。 是的，踢完了中超的最后，至少在这个赛季中超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所以说既然已经确定加盟了瑞超的苏黎世草蜢，那在29岁也要圆一下自己留洋梦了。1月4号按照计划他就要去乘坐航班飞往瑞士了，还能过几天假期， 准备准备整理一下行装和心情哈。 是的， 那么在元旦的时候，也就是明天，国安还有一场比赛要打，那就和广州队哈，广州队这场比赛啊，广州城队1月1号晚上的8点钟我们又是跟广州城相遇。那在积分排名当中呢，咱是稍稍占优哈。前20轮打完之后呢，国安是8胜5平7负，积29分。这个29分，前两天大家说这不是29周年吗？ 是的， 跟这29分就贴合哈。打进24球，咱们失27球，净胜球呢是还差三个，负三个。广州城呢是收获了6胜7平7负，积25分，比咱们稍微差一点。他们也是打进了29球。比咱们多进了5个，失29球，他们的净胜球是0，比咱还好点儿。从攻防的平衡角度来看呢，要咱要比的话呢，还真是跟广州城差那么一点点哈。首回合较量，广州城队曾经是5比0狂胜了咱们御林军哈。过了这几天之后，大家也是感觉到比较疲劳。明天还有这场比赛，我们请袁野啊给大家来前瞻了这一场哈。说期待年轻人能够在周六啊再扳回这一城哈。 新年的第一天，北京国安面对广州城，其实这本来是一场很普通的比赛，双方都是吧，在这个积分上排名上没有任何追求，但是在第一回合可能双方就是这个心态的情况下，国安输了一个0比5，队史上最大的一个惨败，一个耻辱性的失利。这个回国安能不能扳回一城，其实在上次0比5之后，国安还是被惊醒了，之后的比赛虽然是打得不是太好吧，包括我们说跟深圳呐、跟这广州的第二回合的比赛，跟山东的第二回合的比赛，跟山东第二回合打平了，但是整体来说表现还可以。但是现在对于国安来说就是缺兵少将，张稀哲已经离开赛区了，张玉宁啊也有一些疲劳伤，于大宝也有伤，李磊也走了。对于国安来说就靠年轻人去拼吧。我说了，像上一场梁绍文啊、谢龙飞啊都表现不错，包括像柏杨其他球员，那就我们现有力量一定要打出精气神来，一定争取在这场打广州城我们争取要扳回来一城，战胜对手。 对于比赛来讲我们是尽力争胜哈。 是的， 但是说到这个年轻队员啊，袁爷也说现在这个年轻队员看起来青训不给力的结果就是主力队员年龄偏大，所以说咱们未来的一段时间还会更为艰难一些。 当然从李磊闯到欧洲，我们也可以联想到最近几年国安的青训确实是跟不上了。我们看即使今年在成绩不好的时候，在主力队员受伤的时候，主教练比利奇也很少轮换年轻队员，像昨天这个梁绍文啊、谢龙飞啊终于是替补球员上场了，我们看到还是表现很不错的，但是也是在主教练看来他们成长需要一步一步，他们还需要历练，可能在我们看来这些队员应该早就应该踢上比赛了，但是主教练可能认为他们如果说过早的上来可能对于他们成长更不利，他们能力达不到，那这个我就比较尴尬了。对于国安来说，年轻队员上不来，现在老队员有的像李磊又走了，于大宝啊、于洋啊虽然是马上要续约但就老了一岁了，于洋、于大宝明年就33岁了，张稀哲也明年31了，我们的国安是吧现在很难完成一个非常好的新老更替，对于国安来说可能未来会更加艰难。 说完了中超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理工的情况哈。 是的，昨天呢中甲中乙升降级附加赛第二回合结束了，结果两支中乙球队青岛青春岛和广西分别淘汰了中甲球队北理工和新疆，进入到明年的中甲联赛。那也是听听记者李维的报道。 以足球场上最残酷的方式，北京理工点球大战赋予了青岛青春岛队，最终遗憾地降入了下赛季的中乙联赛，而中乙前四名的球队全部成功的冲甲。首场比赛打成0比0之后，这场北理工和青岛第二回合的比赛可以说是一波三折。第37分钟，田勇为青岛队率先破门，北理工一直处于追赶的状态。第79分钟，两支球队火药味十足，各有一人被红牌直接罚下。 眼看比赛就要结束了，第91分钟耿俊毅为北理工扳平了比分。加时赛双方继续鏖战，第117分钟孙江山的进球让青岛队再次领先，随后不到一分钟北理工获得了点球，王正印罚进，2-2结束了120分钟的争夺。在点球大战中，北理工第二个点球罚丢，青岛队则5罚5中，最终成功晋级了中甲联赛。而北理工在重返中甲一个赛季后就再次降级，以这样最遗憾的方式降级。北理工的主教练于飞赛后表示，小伙子们已经拼尽全力， 所有比赛都结束了，感谢我们这帮小伙子，今年确实一年确实很辛苦，不仅参加了这个中甲联赛，还有这个两个大专联赛，就是确实已经是非常非常疲劳了，但是在这么困难情况下没有放弃，像今天这比赛也非常困难，两次落后情况下两次扳平，最重要的跟队员强调，我们这个没有留遗憾吧，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到场上，这一年对于我们所有无论是队员还是教练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由于今年年初才确定递补进入中甲联赛，所以对于本来实力就有限的北理工来说明显准备不足，这让他们在中甲联赛中没有任何的竞争力，降级也是个注定的结果。 太难了，无论是北理工还是国安啊，刚才也有朋友说，得咱回去踢大学生联赛得了， 是 也别踢乙级联赛了。 唯有战斗也说，北理工作为学生军，现在还完全学生军吗？啊，乙级联赛和大学生联赛是最合适的。 嗯，还有分析昨天这场比赛的说，第一阶段小雨跟方硕的组合还不错， 嗯， 现在俩外援后卫来了之后，把节奏给带乱了。我们还需要磨合，还需要找节奏。 嗯， 那一会儿呢，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第三时段我们将会连线北青报的记者宋翔，给大家分析分析昨天哈，咱怎么着就差三分没缓过这口气儿哈。一会儿咱们接着聊。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联手菜白股份携手推出投资金条、贺岁金条，品质保证，足金四个九，每克加价5元起，价格实惠，回购服务变现更轻松。购买黄金就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年末的最后一天，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北京以晴为主，光照充足，适合安排户外活动。跨年夜气温依然低迷，昼夜温差比较大，外出注意防寒保暖，天干物燥应该及时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合外出登山。光照充足，空气清新，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合您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mart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mart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5天。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拥抱， 拥抱 因为时代的荣光。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这一年， 这一年， 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拥抱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 世界，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9小时广播跨年融媒特别直播，今天下午4点正式启动， 给新年给 新年一个拥抱， 一个拥抱。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今天是12月31号，本年度的最后一个早晨了。提醒大家，大声喊新年好9小时广播跨年融媒特别直播是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的哈，将会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10个广播频率、学习强国、北京发布、听听 FM、 北京时间等平台同步音视频直播。这次呢是以直播创新的形式，声音剧、流动直播、诵读晚会、记者现场报道等形式和非常丰富的内容，来打造唯美的声音盒子。主持人化身美好声音发现者，来讲述难忘的声音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和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分享幸运红包语。所以呢，这个节目是从4点开始，北京体育广播晚上您非常喜欢的6点的金戈铁马，还有晚上9点开始的体坛夜话，今天呢就暂停，明天1月1号我们恢复哈。同时呢，明天1月1号了，离北京冬奥会越来越近，也会在节目当中加入更多的奥运元素，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北京冬奥会早点到来。好，那第3时段要回顾我们今天的话题哈。两个话题，一个是2021年您是怎么过的呀？ 是的， 幸福、快乐、悲伤、遗憾等等都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 4255说忙病快乐着，那您这一年应该是不错哈。第二个话题就是说昨天差点逆转广厦这场比赛啊，我们大家都来讨论讨论，首钢现在到底是缺一口气儿，缺在哪儿？ 对，其实就差最后一口气儿哈， 对， 差3分，咱们差点就扳回来了。其实还是有希望能赢，就是有最后的几个关键球没打好。 是的， 那战术都打出来了，就是没进。你说这着急不着急？ 林巴格说，2021年说话就过去了啊，以前到这时候呢开始盼过年，今年还多了一个盼冬奥会啊，真期待啊。 好，今天的主咖上麦，我们请到的是北青报的记者宋翔，来说说昨天的这场比赛。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你好，宋翔。 小丽好。 昨天我们家里人在猜这个比分的时候啊，其实90%以上都猜北京胜广厦，但是其实信心也没有那么足哈。大多数呢，我看了一下，5分以里，也有大着胆说的赢个7-8分的哈。这是期待的一个美好的结果。也发现有很多朋友把比分给猜反了，也有猜这个赢3分的，但是猜的是首钢赢哈。其实昨天咱们前半程大家都说这坑挖的太大了。第3节、第4节其实打的还是不错哈，尤其吉布森在关键时刻有3分，也有突破，但是最后结果这个想打平的这个3分没有打进哈。来回顾一下昨天咱们到底是输在了哪儿？ 就像你所说的，昨天比赛呢，我们这个开局一段给自己挖的坑太大了。第1节的时候，尤其是前几分钟的时候，我们在攻跟防两端，我觉得都是迷失的这个状态。没有人能够站出来，防守呢，一向健康的防守却发挥不了这个效果跟作用。我们这样的比分，这样的这种防守，我觉得让我们非常非常的被动。虽然说这个后2节吉布森能够带队 去实现一个疯狂的追分，在最后一节的时候甚至还将比分曾经反超过一分，但是我们看到所有的球员打得非常的艰辛，身体状态最后也呈现了一个疲劳的状态，所以最后的时刻其实没有能够拿下比赛。我觉得呢，其实也是首钢队为之前的表现买单。昨天的我记得昨天赛后的发布会的时候，其实亚尼斯开得非常的短暂，可能是第二阶段以来这个时间最少的一次，因为我们知道亚尼斯赛后的发布会开得很长，而且呢算上翻译的时间，算上他表述的时间，还有记者提问的时间，基本上都是一个十分钟这个时长。但是昨天的这个赛后的新发布会不到五分钟，亚尼斯在总结比赛的时候只有一句话：我们为开局的这个表现啊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他的这种非常的不高兴啊，这个对球队的表现失望之情。我觉得昨天比赛可能唯一的一个亮点就是吉布森的表现了，因为在之前我曾经说过，就是吉布森其实上个赛季的时候他还没有完全的证明自己，就是他打弱队的时候表现还不错，但是呢打强队的时候他的表现相当的疲软。但是呢昨天的比赛我们看到吉布森确实不太一样，虽然说前两节他跟舒豪一样低迷，但是后两节我觉得吉布森是带队或者率队去完成了一个疯狂的一个追分，而且我们看到他的积极性。我觉得在比赛当中有一个场景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顶着胡金秋进行一个三分远投尝试，这个球没有命中，他马上的去争抢前场篮板，然后完成一次补篮，打成一次两分。这个球其实我可以看到吉普森对于比赛的这种投入，他的这种渴望度非同一般。而其实最后一个球其实没有完成一个超远距离的这种追平的一个这个投篮，我觉得也正常，因为那个球难度非常的高，而且当时对方的重点全部集中在吉普森身上。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我觉得吉普森还是可圈可点的。其实我还想说的是，吉普森可能很多北京的球迷对于他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因为呢我跟球队接触比较多，我觉得或者我观察到了吉普森是一个训练非常非常刻苦的一个球员。我可以这么说，他是所有北京首钢队离开球馆最晚的一个球员，因为在之前北京首钢队两次公开课的时候，其实当所有球员都离开了球馆，记者们也都走光的时候，吉普森还在进行投篮。而我跟他的一些队友去聊天的时候，他们也说吉普森确实是一个非常喜欢加练的球员。还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吉普森在上个赛季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的时候，他周末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周日是北京首钢队的这个休息日，但是吉普森会叫上年轻的球员后卫杨阿力一起去这个训练，一练就是两个小时，有时还是三个小时。我觉得这样的这种训练的刻苦程度以及他对于自己的要求非同一般，所以他能够在身高185的情况下还是一个得分手，我觉得这有背后有其中的很多的原因。 刚才有很多朋友提到了哈，说在转播当中看到咱们的队员呢好像经常搓着手啊，好像现场是不是比较冷，因为这个亚尼斯也提到了这个场馆呢是广厦队一直在打的，就是长春五环体育馆，但是咱们去呢可能对这个场地不太适应。从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不少朋友都在说这个问题啊，说对这个场馆不适应等等，你这么看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客观的因素，但是呢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什么呢？确实就像很多球迷观察到的，那个场馆呢，长春五环体育馆是一个第二场馆。之前的北京首钢队呢都是在这个长春体育馆来进行比赛，突然换到右馆，并且呢在这个馆只训练了一天的时间，确实是有点短。对于一个北京首钢队而言，尤其是开局阶段，他可能会手感有些凉。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很多个球员也在说的是，就是可能在进攻上因为手感的好坏这个不是那么的理想， 但是你能做好的，或者说你能始终做好的是什么？是你的防守。但是我们看到北守恒队在昨天比赛当中，尤其是第一节的时候，他们的防守也不好。所以呢，这个呢，我觉得跟球馆的冷热或者说温度，我觉得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些客观的因素，但是更多的还是从自身的身上去找一些自己的问题，我觉得才能再尽快的去改善。因为下一轮我们还要打山西，同样是一场硬仗。 那说到这个咱们队员的情况啊，从第三节的下半段开始一直到第四节，咱们在追分那个过程当中上了三小，这个阵容效果还不错哈。觉得这个是不是可以经常用一用，尤其在进攻的时候？ 对，三小阵容是这样的。因为呢，我们看到其实三个后卫的阵容其实在第一阶段的时候也曾经用过，而且在当时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其实三后卫的阵容并不是很好。我记得当时输掉两场比赛，一个是输广东，另外一个输福建。当时这个都用过三小阵容，之后还打过一个青岛队，也用过三小阵容。但是当时因为我们要破对方的紧逼，我们要派更多的后卫在场上。但是这个休赛期的时候，其实北京守恒队练了不少的这个三小的阵容，应该说在这方面应该是有所着力的。我们觉得在第二阶段开始之后，其实这场比赛三小的阵容还算不错。我们之间的这些三个后卫，无论是怎么组合，他们之间的配合跟默契程度，我觉得比第一阶段要高。当然说这是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能够在外线给对手更多的威胁，特别是像是方硕、像是小雨还是吉普森，其实他们都有外线比较强的攻击能力，会令对手的这个防守顾此失彼，也是我们追分的一个方式。可是就看看之后啊，这些组合是不是能产生更强的一个化学反应，因为我们确实人多，我们确实有很多这种战术人员的组合跟变化，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财富，我们需要通过比赛去找到我们最优的一个配置。 当然还有朋友在说小丽姐你一直都不爱说这个裁判的事儿，大家都觉得这个裁判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裁判这个事儿吧，你说了也没有用哈，你只能说是交流交流吧，因为咱也不是专业级的这个层面的讨论是吧。那你说说吧，那大家都在说这个裁判昨天的判罚。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场景其实还挺有意思，因为当时吉普森这个防守这个孙明辉的时候，其实孙明辉都举手示意了，说这个犯规是我的。但是呢最后还是出了吉普森的身上。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球员都不知道当时这个吹罚是怎么样的， 因为太快了。 对，太快了，而且有些动作其实就在一个裁判的一个判断之间，这个球到底是进攻犯规还是一个防守的一个犯规，是可能就在于他们的一个主观的一个判断之间。其实我觉得裁判呢，就像你所说的是，其实可能更多的只是议论议论，而且球员在这块呢也是避也不谈，因为呢确实联盟呢有规定啊，不能够进行更多的这种交流跟公开的表达。但是我觉得这边的裁判至少我觉得在业务能力上确实需要很多的这种精进跟提升，这个我觉得毋庸置疑。因为我们在很多的这种吹罚尺度上以及这种临场判断上确实跟国际篮联的一些要求有很多的这种距离。这个呢其实是需要时间的，当然说这中间是会产生很多的一些错误，或者说一些错漏判的行为，我觉得可能会发生，也是在比赛当中时有会发生。但是我们去怎么改变呢？我们其实更没有太好的办法，因为也不可能去请杨少，只能去尽快的提升我们自己这个裁判员的这种业务的水平。这个呢可能是需要CBA 联盟、CBA 公司去更多的去进行一些业务培训，或者说一些针对性的一些这种业务的这种提升的这种办法。我觉得可能让这些年轻的裁判吹一些重要级别的比赛，会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很大的挑战，但是呢会对比赛质量会产生影响。我觉得这个可能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因为最终比赛决定比赛结果一定是球员， 是 并不是教练的或者说这个裁判的一些的推法。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准则。 当然也有朋友说哈，就赖林书豪，这书豪这个表现太差了。 书豪昨天确实有点不在状态哈， 对，确实书豪，我觉得已经很久没看书豪只得两分的比赛了。 是。 而且呢，书豪，看到最后一节，如果按照亚尼斯指导的一个常规的人员轮换的话，吉普森应该是打前半节的比赛，后边的最后的收尾工作应该交给书豪。但是，昨天的比赛直接就让吉普森去打完， 对，直接让书豪坐着。我们同事特别逗，我们同事说，你看，书豪现在成了拉拉队长。我说对，然后他还说，你看拉拉队长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我们在这开玩笑嘛。 对，其实是这样，但是其实我们并不想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我们两个外援各有特点，其实各自能在不同的时间段去发挥自己的这种作用。但是呢，书豪呢，目前来看他的速度爆发力确实是有所下降，而且我们看到他主动制造杀伤的能力也在下降。因为我记得之前也说过，就是书豪在2019至2020赛季的时候，其实他一个重要的得分的武器是制造对手的犯规，走上罚球线去赢得这种分数。但是我们看到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书豪的杀伤的次数为零，所以这个可能是他需要适应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这个赛季的吹法，他如何去适应，他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去获得更多的这种得分。当然说书豪可能价值可能体现在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说助攻、组织和防守。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北京守望队还是需要书豪的进攻的。所以光有这些已有的东西我觉得还不够，还得需要书豪自我的调整。我觉得现在的这种阶段，没有谁能够比他自己更能够熟悉他自己，更能够了解自己，所以他只能去依靠更多自己去进行完成调整跟一个提升吧。 我们也要相信书豪作为职业球员，尤其是在美职篮拼杀这么多年的球员，他有这样的调整能力哈。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奥斯卡的朋友还特别邀请说，宋翔，你给我们评论一下昨天贾德罗的表现。 谁？ 贾德罗。 尚可吧，尚可，我觉得 尚可哈，给打个80分高吗？还是75分？ 差不多这个分数，我觉得整体的表现尚可。其实，我觉得可能昨天的比赛，令人感到就是就有些如鲠在喉吧。确实，就开局太差， 没开好，对 对。所以后面你怎么去表现，或者包括我觉得吉普森你怎么去表现，其实没有赢下这场比赛，我觉得就都是一切为零。就像我觉得很多的 NBA 的比赛的时候，很多的伟大的球员完成了个人数据的一个历史的超越，但是比赛输了，我觉得一切个人数据在这些面前都是毫无意义的。 好，那今天我们也是讨论了很多的问题哈，希望这些问题和困难都留在2021年，明天就是新的一年了，我们将会迎来下一轮的比赛，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对决等着我们，也希望首钢队哈在2022年包括这个赛季当中能够有出色的表现，咱们这个排名往前再走一走，也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年轻人，咱们新来的这些外援有更好的磨合哈，也谢谢宋翔这一年哈，跟我们一直在分享有关篮球方面的，无论是 CBA 联赛也好，还是国家队也好，只要是有关篮球的，就和大家分享。谢谢，谢谢。那明天咱们还得继续哈。 好的，好的。 好，祝你新年快乐，谢谢，再见。好，谢谢宋翔的分析，这是我们今天的主咖上麦，也希望吧，咱们首钢队能够尽快的调整哈。看着大家伙一边听一边在这儿发呢。艾斯说了，说书豪这状态，第三外援来了，妥妥的就是气氛组的组长了，制造气氛去了哈。哎，说到了昨天判罚，说裁判对吉布森的几次判罚，真是用尽了全力来帮助广厦队来防守吉布森呢。刚才我们说了，这裁判的判罚问题呢，我们只是也是大家自己家里聊聊哈，就是茶余饭后来聊聊就完了， 没错。 至于说这个判罚的标准，咱们不是专业的，咱们也只是交流交流就得了啊。 毕竟裁判报告场场也有，对吧？如果说真的审核上出了什么问题，那这个裁判也不常见了，对吧？所以 刚才咱们也有说了这个广厦上一次的裁判报告，但是这个不影响结果哈。 是， 语文数学说了，昨儿是因为上来就挨了几闷棍，结果就崩了。最后阶段对方的外援又抢到了篮板，注意力太不集中了。刚才 前面昨天前面也真不是人家打得太好啊，主要是咱们 两队都 打得 尤其第三阶段在相持的时候，其实打的都不算太好。 嗯， 说注意力不集中了，我觉得是刚才我们嘉宾说的对，因为你之前啊追分就很累嘛，你到后来体力就跟不上了。说心里想当然，是不是应该让肖辉上几场？大家也都在呼唤哈。 是 啊。 反正确实啊，也有球迷在强调说呢，因为最后就差三分儿啊，所以说可能确实是某一个判罚就影响了。就其实就像广厦深圳那场比赛啊，最后当时是一个错判，判了俩罚球，进了一球，那多了一分，最后也就赢了一分，所以说，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客观情况下，就是说在比赛焦灼的最后的比分是焦灼的情况下呢，一个判罚可能确实影响了整个比赛的结果，但是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也就是说，说白了，就像我们说，不能说是哪个球员哪个球没打好导致这场比赛输了，就最后三分之差哈输掉，而是说整个的球队整个的因素，可能没准也就是裁判的一个判罚，没准就是谁没打好一个球，没准就是没考上小太阳，一切的一切都有可能哈。但是咱们不能就直接下定论说三分就是怪。这一项，是所有的加起来最后凑成了差三分。 你说这球员紧张，裁判不紧张吗？裁判更紧张，应该。8338说了，裁判的执法水平不高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是睁眼瞎吹，我就不能容忍了。 是的。 讨论的挺激烈哈， 嗯， 还有一个话题就是2021年即将过去了，我也不知道您的开心、快乐、难过，还有这个幸运等等哈，是不是愿意跟我们先分享？可以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互动。那到了年终的时候，总是要总结的哈。啊，说到足球方面，今年啊真的是经历太多了。2021年的中国足球，像我们的世界杯预选赛出现无望，女足在奥运会的表现啊也是再次惨败。联赛又因为国家队的各种任务吧支离破碎，所以对于足球来讲，这一年的关键词真的就是艰难。我们来请记者李维给大家做年终盘点。 在2021年之初，也许大多数人都想象不到未来的一年对于中国足球来说会如此的艰难。随着限薪、中心化名称的强制执行，再加上包括苏宁在内的多支中超、中甲俱乐部停止运行，让中国足协的改革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然而，这只是中国足球遭遇困境的开始。虽然中超联赛进行了第一阶段的较量，但随后国家队备战世预赛，联赛不得不长时间停止。中国男足在完成了主场和关岛的比赛之后，就开始了在西亚第三方比赛地的行程。进入12强之后，6战1胜2平3负的表现，让中国队又一次远离了世界杯。在219天的时间里，经历了飞行、隔离、比赛、再隔离的过程。再加上技战术的失误、规划球员使用等问题，让中国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主教练李铁在赛后低情商的表达，也直接成为了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告诉大家，对于中国足球和包括国家队的球员，包括所有在中超踢球的球员，我可以很自信的讲，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了解中超这些所有球员，包括国家队球员，没有一个，我是最了解他们的。还是想再重申一下。各位，我在足球上花的时间比你们硬本都多，只有我是最了解这个国家队。 中国男足的再次溃败，也加速了职业联赛的恶化。疫情因素的影响，再加上足协新政以及自身经营的困境，让中超的多数球队举步维艰。众多中超的大牌球员和教练纷纷离队，16支球队里有12支存在着长时间的欠薪。中国职业联赛美好的时代瞬间结束了。虽然被缩水的中超联赛继续进行，但质量内容上已经和过往无法相比，球员们能够顺利完赛已经是最高的要求。无人喝彩中，山东泰山提前夺冠，这样的结果也只是一次冠军的记录而已。至于2022年的职业联赛会怎么样，现在还是个未知数。这一年中国女足的情况甚至还不如中国男足，虽然战胜韩国惊险晋级了东京奥运会，但球队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只能用糟糕来形容。0-5负于巴西，4-4战平了弱旅赞比亚，2-8惨败给了荷兰。3场比赛净失17球的主教练贾秀全，也只会说出了道歉两个字。 会全力以赴对待每一场比赛，尽心尽力对待每一场比赛。我觉得只要是我们姑娘在每一场比赛当中有进步，我觉得这就是最可惜的。再次跟大家说，跟国内的球迷说对不起，这球输的。责任完全在于我，队员没关系。 随后，中国足协关于女足新帅的选择更是一片混乱。 水庆霞最终还是成为了中国女足的新任主教练。男女足成绩惨淡，职业联赛也是一片狼藉。现在再听听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年初的一番话，就会更加让人难以理解，这样的自信从何而来？ 因为男足现在我们面对只是个对手，我的观点是，我们应该有能力去打赢这些比赛。就像你刚才问问题，你最不满一场比赛哪里？我们去年打菲律宾，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女足也是一样，女足奥运会预选赛和男足四强赛对中国足球来说都是个考试。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做到考试合格。 每当新年伊始，大家总会对于新的一年有着美好的憧憬，对于中国足球也同样如此。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要想把憧憬变为现实，也许这一年远远不高。在未来，要在中超再次看到大牌的外援，对于中国球迷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奢望。通过职业足球收获天价的年薪，对于中国球员来说也已经成为了过去。中国男女足要想实现突破，对于李霄鹏和水庆霞来说就会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也许这一次中国足球真的要从头再来了。 说到2021年的中国足球，我们也请袁野和严强分别也说了说他们的感受。袁野说，这中国足球2021年确实遭遇到寒冬，尤其是这12强赛举步维艰。而严强也认为，中国足球2021年这个硬着陆一切急功近利。 今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回望这一年的中国足球，真的是没有很多美好的回忆，都是很多痛苦啊，很多在逆境中挣扎的一些画面。比如说12强赛，我们40强赛当时很高兴，4场比赛连胜出现了。可是12强赛我们遇到了更强大的对手，我们终于看到了与亚洲高水平球队的差距。面对澳大利亚，面对日本，面对沙特，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12强赛其实到目前来止，中国队的表现是非常正常的，能够拿到5分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个就是中国足球目前的一个真实水平。李铁下课换了李霄鹏，或者是换了其他的洋帅，可能会在场面上有一些改变，但是在成绩上，在实质上很难有所突破，因为目前中国足球就是处在一个非常低谷的这么一个局面。确实是，现在12强赛已经6场比赛结束了，我们已经基本上提前出局了。我们看不到中国男足在冲击世界杯道路上的希望。这一年真的是我们说国家队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因为毕竟是世界杯预选赛之年嘛。我们说李铁下课呀，包括李铁在场内场外的一些争议，在场内使用规划球员，在场外一些言论吧，包括一些有违中国足协中国支队商业规定的事情，都让人感到非常遗憾。 2021年可能是中国足球一次被迫的硬着陆啊！此前的过高的投资、过热的这种膨胀，我觉得在实战成绩，尤其是在这次世预赛的过程当中被击得粉碎。就我们用了很多非常规的方法，我们不断的在寻找各种捷径，包括规划球员，包括牺牲联赛，等等。但是这一切根本无法改变足球虚弱的基础啊，特别是这项运动在中国并没有真正深入人心，真正为社会接受这样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每天虽然我们都在说跟足球相关的事情，但其实真正为足球做了多少实际有用的工作，大家实事干得太少，都是流于口头，流于一些发泄。我相信这一年是给所有人一次极大的提醒。 热爱2022，12月31日至1月4日，王府井百货大楼鸿运节，服饰家居最高满200减100，每满2000再赠100开运礼金，元旦期间消费满额再得和平果局过年大礼包，快来百货大楼集好运吧！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继续在早上收听雄鸡畅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 是的， 12月31号，本年度的最后一个早晨了，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2021年这一年，您是有快乐，还有幸福，还有悲伤，还有遗憾，等等，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还有来说说昨天 CBA 的这一场和广厦的比赛，我们非常遗憾差3分哈，差一点就扳回来了。卢潇晴说2021年全年的跑量是3182公里，受到疫情的影响，我只参加了3场半马比赛和1场全马比赛，期待2022年咱们能够战胜疫情，让我们都能够安全顺利的能够参加各种自己喜欢的比赛，比如说我就是喜欢参加马拉松的比赛哈。也有朋友说乐意久说这日子呀，2021年过得就像流水一般平静而美好，太幸福了， 平静而美好。那听您这个形容，这一年很羡慕了。 杨洋洋说每天早上我都听雄鸡畅晓，每天坚持健步走10000步。哎呀，看到大家这样健康美好的生活，我的内心真的是觉得特别的欣慰哈。也谢谢晨曦刚刚来报道，雄鸡窝窝叫每天来报晓，跟大家在这儿问好，也祝首钢能够取得好的成绩。明天就是1月1号了，咱们将会迎来新的一轮比赛，还在期待当中哈。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这种方式跟我们互动。两个话题，一个是来回顾昨天 CBA 和广厦的这场比赛，还有就是跟我们来说说，回顾一下您的2021年。 当然了，刚才的这个几位足球人的总结让大家开始感慨了哈， 艰难啊，两字儿太难了，对于足球来讲。 对，咱这好不容易到最后了，就别到最后一天了啊，心情好一点。 把所有的不高兴都留在2021年。 是的。 当然说到跳水这边呢，回忆一下东京奥运会有很多欢乐的场景，尤其是小将全红婵哈，给大家带来特别多的惊喜和欢乐。跳水运动员全红婵的水花消失术，举重奥运冠军李发斌的金鸡独立，还有短道速滑这个运动员当中哈，像任子威的兔子战术，包括谷爱凌的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当中的空翻2周转体1440度。 是的。如果体坛是江湖，那么这些运动员就掌握了行走江湖的秘籍。那么请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今天的年终盘点体坛关键词之体坛秘籍。 在12月20号进行的2021短池游泳世锦赛跳台表演赛中，全红婵再次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比赛在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公开海域进行，在海水中全红婵的表现丝毫不受影响。全红婵的水花消失术源于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10米台决赛，14岁的中国小将夺得了中国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中的第33枚金牌。全红婵第二跳裁判全部给出了10分，难度系数 3.2， 最终这一跳得到了96分的高分，几乎看不见水花。接下来的第四跳和第五跳，全红婵又2度拿到满分。赛后全红婵水花几乎看不见，也迅速冲上热搜，水花消失术成了全红婵的秘籍。 人半轻松吧，在台上面，老师会看一下教练，然后看一下领队，然后领队让我半轻松，然后教练加油， 12月4号，香港将军澳消防及救护学院内举办的内地奥运健儿与纪律部队交流活动中，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61公斤级冠军李发斌重现金鸡独立。在东京奥运会上，28岁的李发斌在男子举重61公斤级比赛中夺得金牌。赛中发生了一幕小插曲，挺举第一个试举，李发斌举起杠铃时，由于身体有点歪，竟然直接通过金鸡独立单腿离地转移，把重心调整过来。赛后李发斌表示， 在队里有一个小称号叫小钢炮，是很能扛练，然后自己这么多年下来的话是伤病非常非常少，然后基本没什么伤病，包括身体核心能力非常强。它是一个错误的动作，然后错误的动作的话不建议去学习，我核心比较强，能把它给硬掰掰回来。 10月冬奥测试赛短道速滑世界杯的比赛在首都体育馆进行，在男子1500米的比赛中，安龙和于宗南上演了兔子战术。短道速滑场地一圈距离为 111.12 米，1500米比赛运动员要滑13圈多，从1500米过往比赛看，前几圈大家都会压速度慢慢滑，最后3到4圈才开始冲刺。中国队的神奇战术是一人在比赛中一开始便突然加速冲出了大部队，之后几乎完成 称对大部队的套圈。在短道比赛中，兔子战术又被称为套圈战术。在2020年短道速滑德国德累斯顿世界杯中，任子威通过这个战术拿到了男子1500米冠军。兔子战术极为少用，任子威不仅擅长使用，也擅长破解。在2015年短道世界杯上海站，韩国队曾在男子1500米决赛中使用过这一战术，但被当年只有18岁的任子威破解了。正滑上跳台，右转腾空，空翻两周转体1440度，稳稳落地，所有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在2021到2022赛季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美国斯汀伯特站的比赛中，谷爱凌在前两轮已经锁定冠军的情况下，第三轮继续挑战极限。这一轮谷爱凌没有使用雪杖，激进完美地完成了三周前刚刚学会的超高难度的1440动作，也成为了首个在正式比赛中完成这个动作的女子运动员。谷爱凌称这个动作是他在训练中自然发生的，他第一次完成这个技巧动作是在奥地利的史都拜雪场，当时教练甚至都不在身边，只有妈妈拿着手机帮他记录了这一切。 我这个1440动作我是挺高兴的，因为我是刚刚学会，所以能从三个礼拜前学会到现在比赛中落，我也是非常高兴。这个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女子在比赛中完成这个高难度动作，所以我挺高兴的。 再来关注一下排超联赛方面的消息，第三阶段的结果。 是的，昨晚呢，第三阶段首个比赛日的争夺在广东江门展开。天津女排在半决赛首回合较量中3-0力克辽宁，在三场两胜制的争夺战中成功抢占先机，三局比分为25-22、25-17、27-25。天津的接应瓦尔加斯斩获了21分，荣膺得分王，主攻李盈莹贡献19分。 德约科维奇申请的免接种新冠疫苗医疗豁免被澳网方面拒绝，他可能会错过2022年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不能去参加澳网也是特别的遗憾哈。那下个月呢，如果真是不能去争夺自己的第10个澳网男单冠军的头衔，对于全球的网球迷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遗憾哈。我们请网球方面的专业人士葛小倩给大家来说了说小德这边的事儿。 2022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即将开始，很多球员已经从世界各地赶到了墨尔本和悉尼来参加之前进行的各项的热身赛，包括 ATP 250的比赛、 WTA 250的比赛以及 ATP 杯的比赛。今天我还看见就是有照片显示巴蒂跟哈勒普两位大满贯冠军还一起合练过。关于男子的这个 ATP 杯方面的消息是，德约科维奇已经确定不参加这项比赛，所以得导致整个的塞尔维亚队也不会参加这个比赛。至于他退赛的原因呢，就是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是大家猜测说他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没有注射新冠疫苗而退出这项赛事，进而呢，他也在怀疑说有没有可能是同样的原因导致他也无法参加即将开始的这个澳网的比赛。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德约科维奇一直是说我有没有注射新冠疫苗是我的隐私，我没有必要向公众公布这件事情，所以就引发很多的讨论，也有一定的质疑。因为根据澳网的规则和澳大利亚卫生以及健康部门的这强制性措施，就是说所有参加澳网的球员都必须接种新冠疫苗才能够入境参加比赛。而也有外国媒体报道说德约科维奇曾经向澳网就是申请免接种新冠疫苗的医疗豁免，然后这个申请呢是被澳网方面拒绝。而澳网的赛事总监克雷格泰利他再次重申了说在这个澳网期间，如果有球员、球迷或者工作人员没有注射新冠疫苗，将不会允许他们出现在墨尔本公园球场。 来关注欧洲足球方面，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英超的第20轮的争夺当中，曼联在主场3-1战胜了伯恩利队。这场比赛C罗传射，麦克托米奈进球，乔桑制造了本米的400乌龙。最近5轮比赛呢，曼联是4-1保持不败，这是曼联的情况哈。那今天晚上， 比赛呢就没有太多的关注。来看明天1月1号晚上的8点半，将会有英超的一场强强对话。 嗯，是的，阿森纳在自己的主场来迎战曼城，两支这阿尔特塔对吧，瓜迪奥拉的徒弟，然后来带队挑战瓜迪奥拉，这徒弟打师傅，看看到底能怎么样。 嗯，来看看这场比赛阿森纳的前阵。 而在元旦这天呢，曼城还有一场客场的挑战啊，要去到伦敦啊对阵阿森纳，最近也是能够排到联赛前四啊。在一路虐菜过程当中啊，这支青年军有一定成长，但是阿森纳的主教练阿尔特塔和此前维拉以及水晶宫的这个杰拉德维埃拉一样啊，都是感染疫情，所以这场比赛他是不可能出现在现场指挥的，这会给阿森纳带来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另外呢，大家对于阿森纳的成长啊，虽然表达出这个欣喜和认同，但是阿森纳这个赛季面对强队啊，面对前三球队的成绩是全败啊，甚至对上曼联啊这样实力相近的球队战绩也不是特别理想，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会是对这支青年军成长的底气啊，以及他们打硬仗攻坚能力的一次核心考验。 那从现在英超争冠的格局来看呢，目前是三强鼎立到曼城一枝独秀。 嗯， 他们现在是积50分是吧？ 是的， 领跑积分榜， 半程冠军嘛。利物浦和切尔西不断的掉链子啊，顶不住了。 英超的争霸格局在半新年魔鬼赛程当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赛季初应该说整个前半季吧，都能呈现出三强领跑彼此之间差距不大这样的一个格局，但是在新年到来，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情况下，曼城不仅体现出了自己板凳深度更足的优势，而且训练有素，整个瓜迪奥拉这套体系领先其他球队的这种默契程度以及战术的先进性，在这段魔鬼赛程期间体现无疑。现在的格局是曼城的领跑优势不断的扩大，而利物浦和切尔西呢都受到了各自的影响。利物浦显然是他的板凳深度有一定的欠缺，而切尔西呢并没有真正确立起联赛的这种主体的打法。所以打到20轮的时候，曼城这8分的领先优势我觉得几乎可以说是不可动摇的了。这个赛季真没想到英超打一半啊就出现了跟上赛季相同的境况。曼城还是一枝独秀的格局。当然对于曼城这个赛季的考验还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在欧冠当中能不能更进一步。上赛季已经打进决赛，但是决赛当中不是因为实力啊，反倒是因为记账说安排的原因，导致他们最终被切尔西爆冷。这个赛季我觉得曼城应该是有着足够的信心和底气去冲击双冠的。联赛当中利物浦在1月很长时间会要面对前场两员大将啊参加欧洲杯，而切尔西伤病情况特别严重，两个翼卫现在都是重伤的状况。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榜，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标题，北京最大的冰墩墩和雪融融这个也是挺好玩的哈。在首个冬奥社区当中，如果您要是正在石景山附近生活的话，就会发现哈，有这个石景山区的冬奥社区呢，为了配合做好高井路冬奥社区的整体提升改造工作，也是根据统一的部署吧，石景山区就相关的一些设施进行老化的改造，小区规划不到位的情况现在也是得到了一些改善。那据说呢，在那儿还有北京最大的冰墩墩和雪融融的雕塑啊，如果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寻找一下。 是的， 作为一个网红打卡地哈，拜访一下。 大号的。 对，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目前为止哈，这不是马上就要跨年了吗？2021年马上就要过去了，所以呢，今年的这个 各种盘点， 对各种盘点就出现了哈。有这个热词哈，要说今年的热词那它真是太多了哈，什么破防，这我还是从康乐那儿学来的呢。这你们 给我整破防了。 对对对，还有当然今年疫情等等，这些也都是热搜的词汇哈。那在昨天的这个体育新闻当中，比较热搜的就是大家关注到了总局为中国足球下的纹身禁令。 啊，这也是明天我们给大家来讨论讨论这个事儿吧。 嗯、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在官网呢就五个方面答复了关于中国足球振兴刻不容缓的提案，其中也是提到了关于足球运动员管理的建议。这个建议当中明确哈，对有纹身的国家队的运动员要提出一系列的具体的要求。 嗯， 啊，明天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这方面的内容哈。 我觉得这个话题适合到金戈铁马当中畅聊一下， 使劲聊聊是吧？ 使劲聊。 嗯。 嗯，还有很多这个， 嗯， 更多的，比如说郭艾伦被驱逐什么的啊，这一度也上了热搜。 嗯， 不过现在热搜嘛，就是十分钟一遍。 嗯，十分钟一遍，他们都五分钟就一遍了。嗯，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内容。昨天的这场 CBA 的比赛，我们差了三分哈，差点就缓过这个气儿了。 嗯， 再有呢，就是说说这2021年您是怎么过的？刚才有朋友组织在问说，小丽，明天咱们这个节目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明年咱们的节目分成尤其是第一季度哈，第一季度的第一个月。一直延伸到2月份，奥运期间我们是分成三个阶段。 嗯， 奥运会之前，也就是1月1号到1月30号这段时间，赛前我们将会按照现在这个时间来运行，还是早晨的7点到9点雄鸡唱晓，傍晚10分6点，5点到7点，原来6点钟的这个金戈铁马还是2个小时。 是的。 然后咱们的体坛夜话还是进行当中，包括像元旦前后咱们有很多这个赛事啊，还要给大家解说， 嗯， 带来相关的一些介绍。中超的比赛慢慢结束了，别忘了咱还有2场国家队的比赛呢， 哎， 也要关注 赛事很多的。 嗯， CBA 的比赛也要跟大家介绍。到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的时间还会有更多的调整，当然所有的调整都是为了能够给您带来更加丰富的精彩的奥运报道。 嗯， 然后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节目也会稍稍做一些微调。总之到现在为止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月底的时候，您的收听习惯应该还是比较顺畅，也就是早上的7点到9点， 哎， 傍晚10分7点17点，也就是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2个小时，包括夜话的9点到10点是不会变的。 是，所以说在冬奥会之前啊，都是这个节奏。 对，华说了，这一年啊，54岁的中年妇女跑量是2500公里，给您鼓个掌，给您点个赞。我坚持不了，我平时也就是打打酱油啊。 是， 嗯， 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在说明年见了。是，我再见大家应该就是明年了。 就是明天好吗？哦，不是明天，不是你。 但是明天下午是我。 明天下午是你，就是明天嘛，对不 对， 对？我明天还会见哈。嗯。 地铁1号线说落后27分还能追回来，本身就说明了首钢的实力。 嗯，我也觉得。 那我觉得这个是双向的，好吗？ 啊， 证明了有追27分的实力，也证明我们有落后27分的实力。 咱们经常自己给自己挖坑。 是的。 下回别这样了哈。首钢太遗憾了，华北小新说的，罚球多进几个咱都不至于，就是第一节打得太差。不过输给广厦也没啥好说的，咱现在的实力呢就是前八。嗯。对自己的实力有明确的认识哈。 是的。还有球员说，球迷说啊，场上队员谁也不想失误，说刚队员 那可不 心太紧了，动作发挥不出来。还好吧，确实昨天这场比赛啊是多种因素造成了最后差三分啊。 好吧，我只能顺着大家说了，的确就是场馆的问题。 不说别的啊，就是说大家你看啊，现在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很多的球迷说这就是裁判控制的比赛啊，怎么样那追上来二十多分是裁判控制的吗？那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咱们换个角度想想，如果我们最后差的不是三分，而从一开始就最后再没追回来没起来，差23分，大家还会觉得就是场馆的问题，就是林书豪的问题，就是李慕豪一个球的问题，就是裁判一个哨的问题，那就不会这么想。 哪有就是？ 对， 5421说了，2021年最后一天了，无论过得怎么样吧，希望咱们的家里人多微笑，用乐观结束这一年。预祝大家2022年更快乐。 嗯。 首钢没有取得3连胜，可惜呀。 啊，没关系，我们之后还有多轮的比赛哈。 是的， 慢慢来，慢慢的适应。这个朋友您写的这字儿我都不认识，爱什么呀？这是孙明辉自己都示意犯规了，裁判直接给我们吉布森一进攻犯规，这啥？这不是控制吗？这不是控制， 这是失误， 这是不同的角度的理解， 顶多是个失误吧，顶多是个错误啊， 错判呀， 嗯， 灰太狼说了，错判就是米饭里的沙子。你吃了一口你吐了你还得接着吃啊，不吃就饿着。 对，这个还是我觉得这个看待还是比较客观的哈，就是还是那句话，咱不能说裁判错吹一次说啊这裁判就掌控比赛了，那裁判要真掌控比赛的话，他得从头到尾就得，对吧，保证着说啊首钢就从一开始有反扑的时候应该就给吹掉，那这是真要掌控比赛，或者说您的意思是裁判就是要精准把控就要三分。 哇，那也太准了。 是， 嗯，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就是这个又讨论到了，如果说以后有机会说的话，就说假球这个事情啊，很多的大咖都评论过，都评价过啊，但是更多的时候呢告诉我们，就是说千万不要很随意很轻易的觉得一场比赛是假球啊，这样的话真的是我们在竞技体育上享受到的东西会打折扣很多， 就是说没有那么精准的假球，是吧？ 是的， 老亨特说了，我就等2月1号那场比赛了，国足打越南那场比赛。嗨，这还有俩月呢，您先享受享受 CBA 的比赛，别给自己找这个是国足的这个难受的地儿哈。 没错，有人还说子昂估计是严军的迷弟啊，严军这裁判我只听说过三次啊，全都是因为他吹罚有问题的。 然后你才关注到他，哦，还有这么个人。 对，说要么总不是为什么总袒护严军，我不是在袒护任何一个裁判，我是在保护所有的竞技体育的从业者。 是， 就是说任何人在工作当中都有错误啊，虽然说错误到首钢头上谁都很难受啊，咱们所有的首钢包括我在内都很不高兴啊，这包括比如说巴塞罗那遇到裁判什么问题什么的啊，那肯定我在镜头前不是镜头前啊， 镜头前也对， 在屏幕前作为一个普通球迷的时候，我心里肯定也嘀咕啊，或者说心里该骂也骂，但是呢，对吧，你回到整个的上来，你不能认为这就是，是吧，还要保证一个客观的一个心态吧，错误归错误。 我也是在想2022年呢也是信息大爆发的一年哈，大家都知道现在在任何一个媒体上你只要说一句话，很多人都会看得到，可能很多人还会来随声附和，所以大家在说话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三思而行。 是， 咱以前老说键盘侠，不光是键盘侠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发表意见太容易被别人看到了，那你说话的时候就一定要特别的慎重哈。 是的， 任我行说了，昨儿朱熹一上去啊，投第一个球三不沾呢，这可是咱的枪手啊，可见咱那手有多凉。对对，您说的对，咱场馆那不适应，太冷了。 但我觉得还真的是，就是说如果说别的球队哈，人家真的弄了小太阳，咱该弄就弄。好吧，也甭管有没有用， 咱也整点太阳。 对，这玩意儿也不是说多大的投入。 但是后来朱熹有两个球投的还挺漂亮的。Leo 也说了，舒豪一紧逼就没办法了，造犯规没吹，一点招也没有。吉布森一己之力险些出现上赛季逆转上海那个比赛的情景。慢慢来，慢慢来哈，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哎，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2022年，咱们再见，祝您健康。 再见。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年末的最后一天，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北京以晴为主，光照充足，适合安排户外活动。跨年夜气温依然低迷，昼夜温差比较大，外出注意防寒保暖。天干物燥，应该及时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